看病难，看病贵，它自然就解决了。 迎刃而解。 哎，这就是国家高瞻远瞩。 嗯， 还得回到老祖宗中医这块儿。 嗯， 只有中医才知道治胃病，胃病先方。所以说，国家提出来 战略选择。 哎，国家在战略决策上， 对， 拯救中医。那么呢，我们讲这个治胃病的意义是非常的重大。 对， 它不再从治已病开始了。 嗯， 过去老百姓观念上有问题，连啥是胃病都不知道。一说胃病，那就肠胃那胃。就像有一次我在那个河北廊坊讲课，天津的一个朋友，那是层次很高的人呐，那是很有水平的人呐，他也是搞健康的人呐。 哦， 他一看，他说这个字打错了。 哦， 他说这个胃病，这个胃打错了。 嗯， 他怎么打这个未来的胃了？你 这还是业内人士呢，哈。 对呀，你看，这是不是普通的不研究？这都是专家级的。 嗯， 你看他都没听说过治胃病，那就可想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是忽视了治胃病。 嗯， 都有病上医院。 嗯， 都去治胃病，所以作为他都不知道啥是胃病。 嗯， 这就问题就出来了。 这由此可见它的这个重要性啊，治胃病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今天人人都不知道啥叫胃病。 嗯， 高等的治已病， 就是 那看病难看病贵，什么时候能解决呀？高等的去拉口去缝去。 实际这和防火胜于救火是一样的道理啊。 谁也不防火，都等着失火去救，你看这不道理一样一样的吗？那能救过来吗？所以家家户户天天防火，夜夜防贼。那我们今天就改成天天防火，夜夜防病，就应该是这样，就把这观念、这个意识 扭转过来、 啊。扭转过来。 嗯， 不光要重视防病，还得知道怎么防病。 嗯，什么防？ 用什么防病？ 嗯， 你光想防，也不知道防啥， 嗯， 也不知道用啥防，你这只是一厢情愿。 嗯， 什么都解决不了。 嗯，这个治胃病啊，得有具体的方向，明确的方法哈。 所以我就这么讲，但是有人呢能把我讲这个从头听到尾全听明白了，但有人呢就是没有办法，工作的问题、环境的问题、时间的问题， 嗯， 反正老听不全， 收听不全哈， 收听不全。 嗯， 这个你也不要紧。 对，我们每个人身边肯定会有这样的啊。 对啊， 嗯， 有很多人听我讲课，听完以后他说什么， 嗯， 哎呀，听你讲这个理论呐，感觉太有道理了，就觉得好一半了， 对你好一半 了，哎，都觉得好一半了， 嗯， 那就说呢，听明白了， 说他心里去了， 听懂了， 对， 看到希望了， 嗯， 看到希望就有希望， 就还是那句话啊，会说不如会听， 对，你看得到希望哪来希望啊， 就是， 所以吧，这个六条理咱们呢要讲，可能还不仅这些， 嗯， 还很多， 嗯， 这个呢咱就先把它讲到这儿， 啊， 还有很多办法， 嗯， 还有那个一分钱不花， 哦， 能防止很多很多病的招， 哎， 养生功啊，是吧，治胃病养生操啊，嗯， 那这对于这个经济困难的条件不好的是莫大的一个福音哈， 对呀，啊， 嗯， 这个亲朋好友你送他啥大礼也不如你送他健康， 啊，对，啊， 但这个健康是真正意义的健康， 嗯， 不是这个一知半解那个健康， 嗯， 不是送点保健品那个健康，就是人得不得病啊， 嗯， 和心有一定的关系，有的话叫病由心生， 嗯， 也有呢叫万病由心生， 哦， 这病啊就说都是搁心来的，这个心理不平衡它会导致整个生理功能不平衡， 也就是中医所说的这个情志失调哈， 哎，情志。那么这个一般人说啊，那什么心理不平衡生理功能就不平衡，这么说吧，有人还不一定能理解了， 嗯， 但我一说一个常见的一些小常识，大家心里就明白了，就是你不经常在大庭广众讲话的人， 嗯， 你让他上人多的地方，看谁家结婚，哪块开大会，说你上去讲两句话， 哦， 给大伙讲讲话， 对呀， 啊，你像本来平时吧啥事没有， 嗯， 在那坐那块吧还挺好的哈，啊，挺舒服的，嗯，一说想讲话就紧张了， 对， 往台上上的时候啊，那心呢蹦蹦蹦都直跳，都跳到嗓子眼了， 嗯， 然后这个一紧张，大脑就容易空白。 嗯， 想讲啥忘了， 对， 不知道讲啥了， 嗯， 在那坐着吧，说讲啥都知道，一上台就全忘了， 嗯， 心跳快要跳到嗓子眼了都， 嗯， 心跳加快， 嗯， 这个时候你量血压， 对， 保证血压升高，这个是由心理引起的生理反应。 嗯， 完了讲一会儿呢就下去了。 嗯， 坐那块心梆梆还跳呢，得过半个小时缓过来了。为什么口干舌燥？ 嗯， 为什么心跳加快？为什么血压升高？你看为什么汗也下来了，口干舌燥，这是由心理引起的。 嗯， 不是说突然得病了，不是突然得病的，就是说这叫应激反应。 哦， 你看就我这种亲身经历的事儿太多了。 哦，这个也经历过。 你看，在农村吗？ 嗯， 整天不说话。 哦， 这改革开放了，这出来创业了， 嗯， 一说给员工要开会，那心提前好几天就发抖。 哦， 一想起来就发抖。 嗯， 我记得那是感受最深的一次。 嗯， 那经销商全国各地的，咱们那个搞盛大饲料嘛，经销商就都来了嘛，然后各地的。好几百人，你总经理得讲两句话呀。 对呀、 啊，说完第一句，是吧？感谢大家再来参加咱这次这个饲料经销商大会。 嗯， 然后就没话了。 哦， 就在那站着，一句话没有，脑子一片空白。 哎呦， 什么也想不起来， 尴尬哈， 就是往下冒汗， 哎呦， 口干舌燥， 紧张了啊， 那心呢，就简直跳到嗓子眼去了。 就是啊，这大伙都听着，都瞅着呢， 都瞅着。问题是吧？后来你不能老在那站着。 嗯 我就谈就下来了，就说一句， 看不出来哈，这么能说的一个人曾经有这么一段经历， 这可真是缓了半个小时缓回来了。 哦， 这就是心理失衡应激反应。 嗯， 导致了生理功能的失衡。 嗯， 所以心跳加快了。 嗯， 血压升高了。 嗯， 内分泌失调了。 对，瞬间的事哈， 瞬间。 嗯， 瞬间内分泌失调。 嗯， 为什么口干舌燥？ 嗯， 不分泌了。 哎呦， 为什么不分泌了？是神经系统紊乱， 嗯， 影响的生理功能紊乱。 由此可见，这个心理作用有多大哈？对人体健康这个影响。 哎、说啊、有什么好药？有什么好方法？有什么好产品？对心有问题的人有啥作用？ 嗯， 如果他不能把这些问题全都了解透，你就给他什么方法、什么好药，全都不起作用了。没有意义了， 这心病还需心药治哈。 对， 嗯， 所以古人说嘛，身病皆由心病起。 哦， 心病还需心药医。 对， 你看这话有道理。 嗯， 解铃还需系铃人。 嗯，也有一句话呢，叫七分一其心，三分一其身哈。 哎， 对， 所以这个心呐、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对， 治心病的心药， 心理平衡、啊， 这心理平衡、哦、调心理平衡的心药。 对， 所以你这个不调好。 哎， 他心有毛病，他心里绝望 是首要问题啊。 就说你招再好，你方法再多，你措施再得当，对他们不起作用。这个我在以前很多资料上我也看过有那样的报道。 嗯， 只能说明心的作用非常巨大。 这的确啊。 嗯，所以这个心病啊很麻烦。就说这件事儿，我没做调查，我不敢说他是真的假的。这哪是在台上下来半个小时缓过来， 嗯， 他从那以后就再没缓过来，整个生理功能失调，失调还能活吗？他是严重的失调。 对， 人如果要到了严重失调的程度，人就完了。 嗯， 你说有没有吓死的人？ 有啊。 为什么能吓死呢？ 对，你看这个民间常说哈，吓傻了，吓尿了， 哎，这就是心的作用， 极度的失衡啊， 极度的失衡。 嗯， 人家医学吧也做过这样的实验。 嗯， 所以这个人呢有精神， 嗯， 有思想，有神经， 嗯， 不让他得心病这不可能。 对， 他不像机器，他这个受情绪的影响。 对， 人有七情六欲。 嗯， 喜怒忧思悲恐惊。 对， 都能引起情绪的变化，心理的变化，导致生理功能的变化。 嗯，所以这个有些修行的人哈，讲究断七情绝六欲哈。 有人吧经常恐惧，啥都害怕。 嗯 啊，恐惧。有的人呢焦虑，就老忧虑啊。 对， 心焦，心焦磨难的 忧郁症哈。 忧郁症。 嗯 啊，有的人呢烦躁。 嗯，狂躁症。 狂躁，这些个东西对整个生理功能全都有影响。 这心理疾病啊，这个发病率也是越来越大。 你看有的人呢就失眠。 对 啊，这个长期失眠， 嗯， 精神失常， 嗯， 就这些个越来越多，就这些病。现在在网上查哈，抑郁症的人 全球有3.5亿人， 嗯， 我们国家有3000多万， 嗯， 抑郁症， 嗯。 那你说他精神失常，生理功能能正常吗？ 对， 生理功能不正常，这个病拿什么能治好呢？这个心病引起的病，你说咋治呢？这就成了一个大难题，就成了不治之症。你像失眠，这个失眠，在网上看，我们国家睡眠不好的人有5亿多人，几乎是达到30%-40%的人睡眠不好， 就是啊， 那睡眠不好，那身体怎么能好啊？ 嗯， 你睡眠不好，你第二天他没精神头， 就是， 没精神，没体力，那身体咋能好呢？那你看看失眠的人有几个能治好呢？ 嗯，这挺顽固的啊。 抑郁症的人有多少人能治好呢？抑郁症的人，忧虑症的人，忧虑症的人，无论是失眠也好，抑郁症也好，忧虑症也好，整个都导致生理功能不平衡。这个生理功能不平衡，那病整个生理不平衡，自然就有病。 万病丛生了， 万病， 嗯， 这就万病由心生了。 对， 你说这个拿什么能解决？为什么说抑郁症好几千万能好的连10%都不到？这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非常棘手的一个问题。 棘手的问题， 嗯， 说解决治未病。那这个问题不解决，那他身体不好啊， 嗯， 他导致了各种各样的疾病啊。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你能说这个心病不重要？ 对呀， 是不是？ 这是生病的前期呀。 失眠是全世界的问题， 对， 不是我们国家的问题，全世界失眠的人太多了， 也是特别痛苦啊。 这一切都是由心引起的。 对， 哎，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就是什么准号药，什么保健品，他心有毛病， 嗯， 是不是啊？ 嗯，心理疑惑、紧张、恐惧，很多疾病的致病因素啊。 哎，这致病因素 就是啊。 哎，心理上的病啊， 嗯， 导致的疾病，不比身体上的病少多少。 嗯，而且更难治啊。 而且还更难治。 就是。 哎， 嗯， 一个老中医啊， 嗯， 他就讲过那么一个故事，他这是真事儿。 哦。 哎， 嗯。 有一个老太太老上他家去看病，他就说他耳朵进了蟑螂。 哦， 可是这个老中医吧，就每次看吧，他里头根本就没有蟑螂， 没有， 但他就说有蟑螂。 嗯， 然后吧导致就心神不宁。 嗯，家里这个蟑螂多哈。 睡觉也睡不好。 哦， 白天也没精神，岁数再大点儿， 嗯， 就导致一身病。 嗯， 后来这个老中医呢就感觉出来了，他这就是心病。 嗯， 他老怀疑， 怀疑哈， 哎，因为他看了没有，没有，但他怀疑有，所以吧，他一怀疑，就人，就怀疑什么事儿哈， 嗯， 有时候即使不是真的，他一怀疑，这事儿呢，他有时候就不好办， 嗯， 就麻烦， 对。 后来这老中医就明白了，他是心病，因为他都在一个村嘛， 嗯， 有一天就跟他儿子偷着说了，说呀，你下次，你领你母亲，到我来看病， 哦。 你呀，事先抓个蟑螂， 哦， 哎，你带来， 嗯， 完你偷给我， 好， 就这么的呢， 嗯， 这个他跟他母亲，就上那老中医又去看病去了， 嗯， 他把那蟑螂呢，就递给这老中医了，老中医这回呢就装模作样的，说我呀，我再好好给你看看，你这耳朵是不是真有蟑螂？ 嗯， 怎么我就没看出来？你怎么老说有蟑螂呢？ 嗯， 这老太太让他就又重新看， 嗯， 他就在那左看右看。装模作样的看了半天，哎呀，他说可不是啥的， 嗯， 这你还真的说这里头还真有个蟑螂，哎，他就往出掏，后来拿出来了， 嗯， 把他儿子的那蟑螂拿出来了， 事先准备好的， 哎，事先准备好，给老太太看， 嗯， 他说你看， 嗯， 还真掏着一个蟑螂， 拿出来了哈， 哎，让老太太看， 嗯， 老太太说，你看我说有蟑螂吧， 嗯， 老中医说这回没事了， 嗯。 这蟑螂掏呗， 掏出来了。 哎， 这老太太这下安心了。 哎，这老太太这一下子就放心了。